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。西南夷军长以实属，夜郎最大。其西弥莫之属以实属，滇最大。自滇以北军长以实属，琼都最大。此皆垂迹耕田，有益聚。其外西自同师以东，北至业余，名为隋、昆明，皆边发，随处迁徙，无长处，无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自隋以东北，军长以实属，徙左都最大。自左以东北，军长以实属，染芒最大。其俗或土著，或迁徙，在属之西。自染芒以东北，军长以实属，白马最大，皆低类也。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。自楚威王时，使将军庄爵将兵巡江上，略巴黔中以西。庄爵者，故楚庄王苗裔也。爵至滇池，方三百里，旁平地，肥饶数千里，以兵威定蜀楚。欲归报，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，道色不通，因还。以其众望滇，便服，从其俗，以长之。秦时长岸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至利焉。十余岁秦灭，即汉兴，皆弃此国而开蜀故角。巴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左马、伯铜、牦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。建元六年，大行王恢击东越，东越杀王莹以报。恢因兵威，使鄱阳令唐蒙封直小南越。南越时蒙属狗将，蒙问所从来，曰：“到西北臧科，臧科江广数里，出番禺城下。”蒙归至长安，问属古人，古人曰：“独蜀出狗将，多持妾出侍夜郎。夜郎者临羌科江，江广百余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财物易属夜郎，西至同师，然亦不能陈实也。”蒙乃上书税上曰：“南越王黄屋左道，地东西万余里，名为外臣，实亦州主也。今以长沙豫章往，水道多绝，难行。妾闻夜郎所有精兵，可得十余万，浮船羌科江，出其不意，此至越亦奇也。常以汉之强，巴蜀之饶，通夜郎道，为智利益甚，上许之。乃拜蒙为郎中将，将千人，十众万余人，从巴蜀卓关入，遂见夜郎侯多同。蒙后赐欲以威德，约为智利，使其子为令。夜郎旁小邑皆贪汉曾伯，以为汉道险，终不能有也。乃且听蒙曰，还报乃以为建为郡，发巴蜀族至道，自伯道至羌科江。蜀人司马相如一言，西夷穷左可至郡，使相如以郎中将往遇，皆如南夷，未至一都尉十余县属蜀。当世时，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，数转相响，数岁道不通，是皮恶离失，死者甚众， 西南夷又朔反，发兵兴击，耗费无功。上患之，使公孙弘往事问焉，桓对言其不便。即弘为御史大夫，是时方助朔方以聚合逐胡。弘因朔言西南夷害，可且罢，专利是匈奴，上罢西夷，独至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，稍令建为自保旧。即元寿元年，不忘侯张骞使大夏来，言居大夏时，见蜀部穷竹杖，使问所从来，曰：从东南渊独国，可数千里，得蜀古人氏。或闻穷西可二千里，有渊独国。迁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，慕中国，唤匈奴隔其道，乘通蜀。渊独国道便近，有利无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舆、博使昌、吕越人等，使舰出西夷西，只求渊独国。至滇，滇王长羌乃留，为求道西十余倍，遂于皆避昆明，莫能通渊独国。滇王与汉使者言曰：汉孰与我大，及夜郎侯亦然，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使者还，因盛言滇大国，足是亲附，天子助义焉。及至南越反，上使迟义侯因见为发南夷兵，启兰军恐远行，庞国鲁其老弱，乃与其众反，杀使者及建为太守。汉乃发巴蜀罪人，长击南越者巴校尉，击破之。会越已破，汉巴校尉不下，即引兵还，行诸投兰。投兰常隔颠道者也，以平投兰，遂平南夷为羌科郡。夜郎侯始以南越，南越已灭，会还诸反者，夜郎遂入朝，上以为夜郎王。南越破后，即汉诸且兰穷军，并杀左侯，冉芒皆震恐，诸臣致力，乃以穷都为越绥郡，左都为沈黎郡，冉芒为汶山郡，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。上使王然舆以破越及诸南夷兵威，封御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有劳尽、弥莫，皆同姓相符，未肯听。劳尽、弥莫朔侵犯使者立足。元丰二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尽、弥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使首善以故伏诸。滇王罹难西南夷，举国降，诸智力入朝，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西南夷军长以白蜀，独夜郎滇受王印，滇小邑最宠焉。太史公曰：楚之先，岂有天禄哉？在周为文王师，封楚，及周之衰，地称五千里。秦灭诸侯，为楚苗裔尚有滇王，汉诸西南夷国多灭矣，为滇复为宠王。然南夷之端，见狗将盘鱼，大夏仗穷竹。西夷后简，票分二方，足为七郡。